北京时间21:00，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心。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 忘了只有你才值得，忘了我们没有见。 经常出去旅行的朋友呢，可能对旅行的目的和方式会有更多的要求，比如说更多的时候会希望去一些小众的地方逛逛，那里不一定是景点，也可能就是一条街道、一个公园、一个建筑物，或是就那么一块区域而已。相信这样的地方呢，也一定会有让它产生共鸣的那个点。那么今天呢，想带领大家去台北，去看一看那些不为游客所知道的，但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相信这里也一定会有一个点，捕捉到你的内心世界。 不再会有泪水滑落，还有那种给你的执着。某一天我从梦中醒。 台湾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地方，很有底蕴。在台湾，你会成为一个文艺青年，走走停停之间，总会有一些很文艺、很清新的东西触动到你的心灵。比如说，每年的5月到6月间，你可以去台北的松山文创园参加一下那里的毕业展览。虽然说这个地方知道的人很多，但是在那个时候几乎全台的高校的建筑系都会在这儿一较高下。如果你对建筑艺术设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的话，那么也希望你能够借此机会去参观游览一番。在那里呢，你可以见得到各种有感情、有创造力的设计，你也可以了解到台湾大学对于自己的生存的这片土地有什么样的想法。我觉得这也算得上是一种比较可以了解台湾学习生活和思考的一种独特体验了吧。 那么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够看到大师们的奖评。台湾的设计作品我一向是很看好的，所以呢，如果你是在这方面比较有创造力或者是有造诣的朋友，松山文创园的毕业展一定要去参观一下。很多朋友喜欢北京的七九八，这样的一个文创园区当中呢，有吃有喝不说，还有很多值得逛的东西，而里面的小玩意儿都是充满了创意的。我也经常去七九八，感觉到那里之后呢，你的灵感、你的想象力会立马被激发出来。而在台北呢，也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们接下来就推荐大家到 The Wall 听音乐，然后顺便去逛一逛、转一转。The Wall 位于台大附近，经常呢有摇滚乐队或者是一些小众的音乐人会在这里演出。最好呢，大家在出门之前呀，要提前上官网来查一查，看看最近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艺人来这边演出。这样的话呢，可能去游览的时候会更有针对性。那么在它的边上呢，还有公馆夜市，也是很出名的。另外就是宝藏岩，宝藏岩原先是一座寺庙，现在呢，利用它的旧址也发展成了一个文创的园区，也有点类似北京的七九八的感觉，但没有七九八那么大。在等候入场的时候，先到这边去转一转，或者买一些零食小吃，也是极好的哦。很多朋友到了台湾呢，一般都喜欢去夜市吃小吃，但是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美味的美食小村落，而且很文艺范儿。它的名字就叫做永康青田街。在台北的东门捷运站五号口，沿着信义路二段走两分钟就可以拐进永康青田街了。这里不会像夜市那样的嬉闹繁华，却也遍布着台北地道的美食小吃。路口的天津葱抓饼永远是排着长龙大队的，不远处的府城美食呢，可以吃到各种地道的台南美味。而如果你躲进了大隐酒食，还可以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感觉。时髦的咖啡馆、讲究的茶屋、漂亮的服装店，永康青田街就是一条每一个小巷子都能够让你找到惊喜的地方。青田街的文艺感觉呢，是融进了骨子里的，就连街上的门牌号都透着小清新的气息呢。 雪白的云朵看不到边的天，暖暖的夕阳落下在西边，微凉的秋风吹走了夏天，像南方的秋天短得看不见，哒哒哒哒啦啦啦啦，当当当当，而你能不能继续留在我身边，有点天真的再问你一遍，而你能不能继续留在我身边，有点天真的再问你一遍，而你能不能继续留在我身边，天真的再问你一遍，幸福能不能再陪我久一点，像南方的秋天短的看不见，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回来。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带领大家在台北寻找那些不为人知的，却是极好的可以去参观游览的旅行目的地。那接下来呢，就要为大家深度的来探寻一下宝藏岩了。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这里，这里呢可以说过去是一个寺庙，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非常具有文艺范儿的一个文创园了。谁也没有会想到过，曾经的一个佛教山寺，在它的附近会有很多的违章建筑，而这些违章建筑呢，居然会成为台北最具活力的一个文艺社区。其实，在宝藏岩呢，最早的时候也只有一个尼姑，它是一个尼姑庵。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台湾的军方呢，默许了外省人在此定居。到了1980年的时候呢，这里已经发展到了200多户。在2004年的时候，台北市古迹及历史建筑审查委员会将宝藏岩定为了历史建筑。不过市政府呢仍然坚持所有住户都需要搬离，并且在2007年初的时候完成了整个的迁村计划。虽然说这里有一点人走茶凉的感觉，但宝藏岩却保留了40多年前的一个聚集住宿的状态，并且呢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国际艺术村。当初盘踞于山坡上的不利于居住的那些违章建筑呢，现在却成了艺术家们趋之若鹜的热门场所。在2006年的时候，纽约时报还将宝藏岩纳入了台北最具特色的景点之一，跟101大楼并列。消失的城中村落呢恢复了它往日的活力，而这种活力正是人们怀旧情怀的一种延续，更是它文明发展的一种象征。 有些还没来得及却唱不出来，眼中不再会有泪水滑落，还有那种给你的执着，某一天 今天带领大家去台北寻找那些不是经典但却充满了文艺气息的旅游胜地。下一站我们去往厦门街、古岭街，聊一聊台北文学城南旧事。早在1895年到1945年的时候呢，台北市啊利用了这将近50年的时间，计划扩张版图，逐步往城南的方向发展。古岭街、厦门街一带由此兴建了许多的官舍。这些早期的建筑呢，大多是木质结构。虽然这些木结构的建筑，已经改善了它的一些建筑方法，已经比较适合台北盆地夏日炎炎高温的这种自然环境了，但是仍然是敌不住岁月的凋零的。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呢，这个网络还不太发达的年代，为方便交通往来，文人、编辑和出版社便都聚集在了城南厦门街一带。台北重要的文艺刊物，像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也都是诞生在此地的。尔雅、红范也在此落脚过。像诗人余光中曾经住在厦门街113号巷，在《月光曲》一词当中呢，便有对这里的描写。《月光曲》当中是这样说厦门街的：厦门街的小巷纤细而长，用这样干净的麦管吸月光，凉凉的月光，有点薄荷味的月光。在很多朋友的骨子里是有怀旧情节的。那么关于台北，现代而文明的大都市，自然也有它曾经的过往。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到台北也希望能够寻找老台北的影子。那么接下来呢，跟随我的脚步，带领大家去往淡水河畔的大道城，寻找记忆中的老台北。大道城呢，是在台北城的西边，是在民生与南京中间的一小块区域。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呢，到日本统治的时期，这一小块地方啊是台北最为繁华的地段了。它紧邻着淡水河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了台北通商的一个重要港口。当时外商五大行啊先后都来这里设立了分公司，可以说大道城是全台洋化最早的地方。在台北，只要听见这个人是出身于大道城的，绝大多数人的反应都应该是这人身家底子一定不凡。大道城呢，曾有一个很美好的名字，叫做永乐厅，而其中最有名的老街迪化街，则被称之为永乐厅通。地如其名，这里有繁华的商铺，如纺织商铺，还有南北货商行以及药店，以及娱乐场所和戏院，比如说永乐座戏院、淡水戏馆以及江山楼等等。一大清早在这里散步，卖早餐的小吃部早已开张吆喝了，老人们呢就坐在路边吃着米粉汤，聊着家长里短。而因为商业中心东移逐渐落寞的大道城，却依然散发着怀旧而又老派的缓慢的风情。来这里放松你的脚步，体会一下慢悠悠的往昔生活。 说真的，我有些酸。 各位亲们，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今天带领大家深度的游台北，去那些不鲜为人知的地方走走停停。接下来呢，想带领大家去往阳明山林语堂故居。在阳明山的半山腰处，有一座蓝色屋顶的小房子，这里便是林语堂的故居了。请注意，这座房子便是林语堂本人亲自设计的，完好的保存了里面所有的空间。故居里呢，有林语堂生前的私人物品和一些设计稿，而房子的后花园便是他的墓地。一方矮矮的坟墓里，埋葬着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一位作家。樊登初上的时候，这样的场景便更让人唏嘘。每天17点以后呢，故居餐厅就开始正式营业了。要想参观的话，大概要在里面进行消费才行吧。 却唱不出来，眼中不再会有泪水滑落。 还想带领大家去往国立历史博物馆。国立历史博物馆呢，在中正纪念堂的附近。在中正纪念堂站下车之后，往南门市场方向，在附近呢有建国中学，而国立博物馆便在建国中学的对面。建议大家呢，在学生早上上学的时候去。建国中学的红楼颇有味道，早上看着同学们纷纷地进入校园，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这里呢是日本占据时期的一个建筑了。国立博物馆本身的藏品是前河南省博物馆的藏品，有不少陶俑啊、唐三彩之类的。另外呢，国立历史博物馆还经常举办一些特殊展览，比如说在2014年的时候，莫奈的真迹就在这里展出过。要想真正的了解台北，也要进入他们的民生社区当中，去真正体会当地人的生活。在一些小巷子里面，几乎看不到任何游客，完全可以顺着玉兰花香的香气随意的慢走。幼稚园一条街满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随处可见的餐厅和咖啡馆，累了就可以坐下来小憩一下。街角的公园有四世同堂的一家人，也有午间坐着乘凉或者阅读的白领少女。民生社区是1960年规划出来的，这里是台北最早规划的美式田字型的社区。转角既是公园，楼房的建筑和高度也都是有限制的，周围种满了大树，如今已经是茂密成林了。 就算我们回到从前， 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